打，哇拖啊仆嚟个街，哇啲嘢踩落个头度喎。 呢个系交通警啊！佢掹枪啊！佢掹枪！喂喂喂喂喂！哇哇哇哇哇！啱啱去，啱啱去开枪啊！ 有人嘅系咪啊？ 吊射啊！吊射啊！而家，诶，射紧啦，射紧！ 哦，水炮车， 驱赶嘅。 哇，佢黐线嘅喎，佢人哋行过都射喎。 快跑啊！ 你让后， 你整到佢， 收紧门啫。 走唔走？ 走， 而家走， 快走！ 跟住我， 走啦！ 离开啊！ 离开。 大家好！ 我哋呢个节目咧，黑五男都系人，同今次第一次同大家见面，有我 Mikami 同埋有阿 Kango。 系啦，有我，系啦，咁样就啊，我哋呢个系诶，我哋 当然啦。以后仲有咧，有 Cyrus 同埋有 Dennis 嘅。 Hello， 大家好。Hello， 你好啊。 哎呦，你好。OK， 其实仲有好多，仲有好多人喺度 嘅。黑五男都系人 啊，系啊，好多现场观众 啊。黑五男都系人，因为咧。我哋嘅节目呢好多都系黄丝嚟嘅。咁但係呢我哋觉得呢如果淨係自己围围围呢就唔好玩嘅。咁我哋应该呢即係 inclusive 啲，我哋唔应该歧视人哋。我哋应该呢就去侵埋啲黑警、五毛同埋蓝丝一齐。 你真係话包容啲呀、啊、 包容啲呀冇错啦。我哋。 包容啲门西呀嘛。 西门是个姓嚟噶， 西门 啊，西门是个姓嚟噶。你签名可以将佢写埋一齐。 哦，西门， 西门吹箫。 OK， 嗱先次声明啊，我直言蓝衫唔代表我系蓝丝嘅， 你又 蓝 又黄 嘅，纯粹系佢哋话个 scream 咧， 唔好。咁我着黑色添啦， 睇唔到我个黄色。咁样咧就即系正完啦。咁啊喺节目开始之前咧，嗱，将我交代少少咧，因为我啱啱喺香港翻咗嚟，咁就见证咗。 食饱晒， 未食饱，但系食过催泪弹。我转即系我都去过叫做前线啦。咁今次我食咗催泪弹啊，都咪话 都 整翻个。咁我就去过啊。Halloween 嗰日，我就專登行上蘭桂坊嘅，即係我真係去飲酒噶，真係同啲 wet 噶。雖然我 expect 到會有事發生，但估唔到我根本都行唔到上去，警察已經下邊截。 你幾點上去啊？ 我八點零鐘啦， 我八點零鐘已經開始截。 八點零鐘算晏啦，其實已經 係已經算晏噶啦。 點會啊？到嗰度成九點幾十點先開門 啫。唔 係唔係，你正常就係、 是、正常， 正常就係、是，但係嗰日唔係。 你咁嘅風煙四起。 八點幾咧，其實已經行上去已經係塞噶啦，即係已經你覺得係已經開始塞噶啦。咁我就唔知道塞係因為人多上去，定係嗰邊警察截住，因為我根本入唔到核心個幾條街嗰度。咁我到行到見後面嗰啲人已經話。哦、我真係驚出事，因為你知啦，蘭桂坊就斜坡嚟嘛。 以前領過嘢啦， 領過一次嘢噶 以前有一次新年， 咁我就話咁我就話死咯，唔好。不過心諗而家啲香港人就好醒噶啦，已經訓練到。 而家唔係踩斜坡，而家係踩黑警。 咁樣咧就即係佢已經喺度驅趕啦。 我冇禮貌啊！ 我望翻目咧，我望 係要對啲黑五男好啲嘅。OK， 個 Kango 繼續。 你俾個牌我， 我對佢好好噶，我都未揼。 我都未答佢哋。咁樣就話， 哇！咦，已經特登整個節目去招呼佢哋，我仲唔 去？咁啊，同埋誒，即係蘭桂坊嗰，其實我冇咩講，因為我根本上唔到去。但係即係我睇 人山人海，真係 真係人山人海。其實真係唔應該咁樣做嘅，好危險啊！跟住一件好危險嘅事嚟 嘅。你所謂唔應該咁樣做係唔應該 警察啦， 派啲警察去嗰度。 唔應該，因為阿盛志文已經請咗，好似話請咗廿幾卅個。嗰啲咧，私人保安咧喺度維持秩序，即係佢盡量希望，即係當然啦，嗰盤生意係佢啊嘛，佢都唔想搞串個花錢啦。咁啊，但係即係我警察都唔理你噶啦。咁我又嗱，即 係。但係我覺得其實佢即係林鄭月娥一路嘅安排，其實佢都係搞好多動作嘅。我覺得佢搞事嘅。 係咪完全林鄭月娥搞咧？ 唔係，我個 point 即係話咧，你頭先話唔應該。佢哋唔應該做呢樣嘢係咪？ 哦，係警察， 即係我，即係有少少好似係，喂，佢嗰個位你Halloween 一定係人多㗎啦，個個都會去㗎啦， 當然啦， 係啦，老闆㗎啦嘛，係啊，咁你係咪嘅呢個意思即係話佢嗰日一定人多㗎啦？你再擺啲人喺嗰度咪盞搞係咪咁意思？ 第一人多，第二次 Halloween 係一個好特別嘅情況 ，Halloween 就扮鬼扮馬， 冇錯。 咁啱先就撞正嗰個蒙面法。同埋最緊要就係 Hello 蘭桂坊嗰度嘅地形啊，跟住佢都唔適合咁樣快出區嗰啲人走嘅。 冇錯，我都覺得 呢個係最呢、這個係我最 我都覺得係 最。我知你知真嘅，都好敏感嘅，有啲槍械企喺我後面咧，好敏感嘅。OK， 咁樣就即係唔應該咁樣做嘅。咁但係我都冇辦法，我都想行唔到上山，我只可以嗌走啦，因為我知道會出事嘅。咁樣我就走咗，跟住過幾日啦，我就去呢、這個，我都醒唔起邊一日，我喺呢、這個呢、這個西洋菜街嗰邊咧遇到其實咧就通常都係彌敦道同埋即係太旺角警署嗰度嗰個咧先會多啲，即係多啲 太子嗰邊， 太子嗰邊咧先會多啲嘅，但係嗰日咧又係。即係我就做唔到前線啦，冇啲年青人咁有氣有力，同埋佢哋呼機又佢哋可以行，所以我真係喺後面。 你冇帶豬嘴， 我連我唔單止冇帶豬嘴，我連 咩 都唔帶，我咩都冇嘅，咩都冇嘅嚇，乜嘢 mask 都冇嘅。 一食嗰陣時候好嘢， 一食嗰陣時候，因為點解佢喺街尾放嗰陣時候咧？嗰啲煙就直嘅嗰日，但係唔知點解一陣風吹埋嚟咧，我已經喺街，唔係喺街頭放，我喺街尾即係倒轉啦，即係街頭街尾，睇下你點睇嘅啫。吹埋嚟，哇！一聞唔到，嗰陣時唔好忘記喎，唔係催淚彈射嗰個地方喎，係事後嗰啲煙 啊， 吹咗飄翻過嚟嗰啲啊， 唔係重災區， 唔係重災區嚟㗎，我都真係第一流曬眼水，第二咳到啊，就係咳得好犀利咧。即喉乾啊，咳得好犀利咧，咁我又唔揾現場嗰啲emergency幫我手嘅，即係冇咁嘅需要啦。 又未到嗰個地步， 未到嗰個地步，同埋最緊要今次呢催淚彈咧，啲煙咧即啲皮膚灼嘅，辣嘅， 啲煙都辣， 即係有啲腐蝕嘅作用。 冇錯，今次有腐蝕，好明顯，今次係有，今次好明顯啲煙係有腐蝕作用嘅。我唔係喺最。即係煙霧瀰漫嗰啲地區， 如果你係即刻 feel 到咧，其實係好勁噶啦。 係啊， 因為咧嗰陣時咧，因為通常你首先咧化學嘢嗰啲咧，你好多時你有時掂到咧，你唔係即刻 feel 到嘅。如果你 feel 到，咁已經係好勁噶啦，佢個劑數。第二咧就係咧，你喺嗰個環境咧，好多人好多聲嘅時候咧，有時你。掂到嗰啲嘢咧，你 feel 唔到，因為你俾嗰個環境咧係即係充斥咗，你唔係咯。但係如果你係即係即刻 feel 到嘅話咧，佢嗰啲佢 得 係落 衝。因為我影緊嗰陣時候，前面啲人就即係嗰邊打出嚟，但啲人就向我咁走埋嚟咁啦。我已經唔敢向前行，同埋佢哋走埋嚟嗰陣時候，我完全聞唔到嗰度啲味嘅，同埋我見啲煙向高空直去啊！咁我就以為佢吹唔過嚟，點知氣流就氣流啦，但係一吹過嚟，即刻就好快，我諗大概係20零半分鐘內啦，我就領嘅，跟住我就向兩邊嗰啲細街走啦。我見即係隔離就係即係嗰條就係女人街啦，即係你都知道，即係旺角隔離兩邊擺滿曬攤檔啦。我見嗰啲檔嗰啲檔嗰啲檔主咧，已經全部戴曬口罩，我諗佢哋已經知道嘅，慣曬嘅。 咁去到嗰度就冇啦。 但係我都要開檔。 你啊，你冇辦法。你 佢係有貨， 你有貨，你係貨。 再過隔離世界會唔會好啲咧？ 我去唔到咁远，我去唔到咁远，因为一冇咗阵味咧，我又翻翻去前边弥敦道嗰度啊，就系咁咯，就系而家就都系啦，催泪弹就预咗噶，一有呢啲人群示威， 你真 系，呢啲我哋迟啲开个专辑，开个专辑啊，咁样就啊，即系喺呢个我翻香港少少经历啦，同埋都几麻烦嘅，同埋我迟啲希望想讲一讲嘅事实就系，我翻香港就参与咗黄色生活圈，即系黄色嘅生活圈咧，黄色经济圈，或者黄色生活圈 咧， 咁系好有趣的， 一定系消费嘅。 唔系你消费，黄色生活圈有一个咧，就系成日都话，你完全唔帮衬蓝丝嗰啲咧，我话我你做到嘅冇问题，但系香港现实生活上你系做唔到嘅。但好似我咁，我尽量唔搭地铁，即系港铁啦。 当然啦， 我系做到嘅，但系。但有啲有陣時真係唔得，咁點咧？你可以退而，你可以搭港鐵冇問題。有陣時有啲朋友約我，即有啲親戚約我喺港鐵嗰度即交，就俾啲嘢俾我。 唔 係 唔 一定。 而家係咪多咗人搭的士咧？ 巴士 唔係的士，好多人搭 嘅。但係的士佬一封路係咪？的士佬好似巴的士佬好似打風咁樣，咪好多坐地起價啊！你嗰度咩咩咩區喎？咁樣啊嘛。咁好似我咁樣，我搭地鐵，我搭港鐵冇問題。你真係需要嘅。但你唔好幫襯裏面啲鋪頭，你可以搭。 但裏面咁覺得好多都係美心係嘛？ 唔係，因為你港鐵裏面啊嘛，你唔港鐵裏面你唔好理佢黃牙，你港鐵裏面鋪頭你唔好幫襯，你走去買嘢，你唔喺裏面，你幫襯七仔都好，你唔好喺港鐵裏面嘅七仔，你港鐵外面嘅七仔，即係如果你慢慢將你唔搭唔得㗎，你唔可有啲你唔可能唔搭㗎，但係你唔搭。你都好，你唔好幫襯我。 即係呢個都係其中一個抗爭運動。 冇錯，咁慢慢其實開始有少少效果出咗嚟啦。不過呢個範圍太大啦，我哋遲啲睇下點樣咁樣啦。嗱，我哋入翻我哋今日嘅主題啦。咁我哋就咩五咩藍話？ 黑五藍都係人。 哦，黑五藍。 咁我哋今日第一集嘅題目咧，就係講點解黑五藍咁深信。外國勢力呢一個說法咧就係、是、咁，我哋好似剩翻十五分鐘都唔夠啊！ 係啦，我講得太長， 唔緊要，唔緊要。咁呢個咧，呢個 topic 咧，即係香港好多人都信呢個外國勢力，覺得呢場運動咧係有外國勢力嘅帶動啊。咁但係咧，當然示威者嗰邊咧，即係黃絲咧，就完全係唔 buy 呢個說法啦。咁但係我哋想探讨下黑五藍點解會有呢一種嘅諗法囉。 你我諗你黑五藍嘅意思呢， 我可唔可以話佢柒啦，會唔會係已經犯咗規呀，已經犯咗規呀， 你要解釋囉。 我哋已經犯咗規矩係嘛，你我點解老母都有個原因 呀。或者咩叫黑五藍先啦，解釋下咩黑五藍即係黑警。 黑警 五毛 同埋 蓝丝， 冇错冇错， 但佢哋都系人， 佢都系人，冇错啦。系啦，我哋要包容，即系 include 佢哋嘅系。 哦，即系佢哋都系人，所以咧就 嗱，其实咧，其实即系黑警五毛同埋蓝丝，其实即系都划分咗去，即系同一样嘢噶啦。即系咁，因为佢哋观点咧就。呢場運動嘅其中一個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冇曬中間派，香港冇曬黃藍以外，即係唔可能完全冇 嘅。唔係嘅，因為咧每場咧，即係角力咧，你越嚟越激烈嘅時候咧，那個中間咧係會越嚟越少嘅。咁 唔 係 以前都 係 平均都係即係。三成三成，中間係一嚿一大嚿， 中間大嚿，譬如話好似話300萬， 係啦， 係嘛？中間係400萬咁樣 嘅，冇錯。但今次咧就唔係，今次係嗰邊800萬，嗰邊唔係嗰邊400萬，嗰邊400萬，中間得200萬都唔夠， 係越嚟越搣㗎， 中間 越嚟越薄㗎。 不過仲有喎，就係好多男嘅走去跳舞。跳去黃 喎！哦，咁你黃嘅跳去藍嘅都有， 藍跳去黃咁 啊！同埋咧，藍即 係唔係？但係咧，我覺得 我以我所知啦吓，咁可能大家会即系矫正或者多啲 info 就系咧，如果系男跳王咧，即系 as 个 time 去 unfold 呢件事咧，去发展咧，会越嚟越多男变王嘅。但系咧王变男嗰啲咧，其实我谂依家冇啦，系前几年即系可能仲好市嗰阵时，啲人可能买咗楼。佢哋要供，佢哋要供屋，佢哋要唔理得咁多政治啦，佢哋要做嘢。 嗱，男變王嘅咧就有一個最大嘅 case 咧，就係射清真寺嗰下嗰、那個印度嗰、 那 個咩武漢，佢係藍絲佬，佢係一個百分百嘅藍絲嚟嘅。但係因為之後佢就變咗王，而家即係新聞少咗啫。佢而家香港日日鬧緊香港政府，鬧緊警察㗎，因為。那个警察走出来说他们保护清真寺要射一些恐怖分子要保护清真寺、啊。那即是我是恐怖分子是吧即如果以武汉那个角度来讲那即是我是恐怖分子但是很明显我不是恐怖分子他知道那就很多这些这样变蓝的趋势发生了。黄变蓝的呢多数都是什么呢呢幾日特別係三罷開始之後咧，可能會有啲啦，因為三罷嘅效果就出咗，但係三罷係被逼嘅嘛，因為你封曬所有啲老人家唔做工，你知香港人 啦。因為就算啲人咧支持黃絲咧，都未必去到咁激烈嘅。 冇錯啦， 佢哋仍然都想有翻日常生活嘅。 冇錯啦，同埋嗰個經濟嘅效果咧開始浮現啦。即系美心今日又话71间铺头， 你拉张凳嚟坐啦，你 系啦，好，知唔知系有啲陀枪嘅喺我后边，好敏感啊，你知唔知啊？香港咁样 坐埋，阿 Dennis 哥想出镜， 咁样即系都讲到，同埋开经济开始浮现啊嘛，即系有啲生意真係頂唔順，如果唔係成哥派錢嘅話咧，更多嗰啲 但係我唔覺得嗰啲叫變藍咯，我覺得嗰啲叫做錢王變錢王咯。 唔係㗎，有啲真係話你而家真係影響到我喎，香港人就 很多 就 反 冇、錯啦，就 反王，同 埋好現實㗎嘛。 同埋你要轉一樣嘢就係話咧，香港人係好中意翻工。 係啊，都話啦，講笑咁講啦，嗱，而家。有粒陨石，听日打落嚟，地球全人类都会消灭噶。香港人问一句：听日翻唔翻到工先？ 我觉得翻工唔系佢哋中意翻工，我觉得佢哋咧系 因为个生活。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即系好多人咧系 workaholic 嚟噶嘛，但系咧其实佢唔系真系热爱工作， 佢唔系真系中意嗰份工， 佢系咧即系用嗰样嘢嚟到逃避佢嘅感情啊，佢嘅屋企啊，佢有 debt 啊，你明唔明啊？佢咪或者佢前途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佢攞嗰个嚟到系做佢个 coping mechanism 啊？ 冇错， 系一个 addiction 嚟嘅。 同埋你真系你要讲翻好呢件事发生之前咧，其实你要讲翻咧，其实咧香港人就有呢种心态，就系话咧好中意翻工，即系因为佢觉得咧佢好努力，佢觉得自己系好努力，但系 on the other hand 咧，佢唔会知道咧，其实咧你咁努力系冇用嘅，因为咧。如果老闆佢生意唔好，佢都一定會裁走你啫嘛。 哦，係咯，你睇下即係同埋亦都可以睇到香港人近呢幾年嗰啲生活壓力啊，即係唔翻呢日工就好似好大件事。 係啊， 咁樣即係你可以睇到佢個經濟生活壓力即係好重，即係壓落嚟，所以呢次咁大反彈都係 同啲嘅大鑊。 咁其實唔係啊嘛，其實你你翻工都系因为你为咗你个 family 啫嘛。如果你翻工嘅话，你冇咗你个 family 都冇用啦。 但系咧喺香港咧，仲有一个元素就系咧逃避佢去谂政治嘢。 因为 系最大的， 因为 所以咁中意翻工系因为 最大嘅嘢，佢就 逃避政治。 我呢样第一样乜都可以讲，千祈唔好讲政治。 因为即系太因为太急到太正啊嘛，太。 呢一件事咧，仲會有即係好大嘅，即係仲未完㗎啦。咁樣即係雖然政府就好想即係 calm down 佢啦，但係就我自己就覺得政府最大嘅危機反為 calm down 咗之後。 啊，講翻佢嗰個咩？講翻佢嗰個 個題目。哎，我哋好似剩翻，我哋剩翻好似六分鐘係嘛？ 講翻，仲有一樣嘢咧，嗰個黑咩話？ 好撚難讀啊！你個題目哦，黑咩話？ 唔係一個 黑五藍，好咩？ 五藍係 黑五藍，好嘅。呢班人啊，唔可以屌佢係嘛？黑五藍呢班人都係人啦。佢哋咧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啊主人噏乜佢噏乜， 係 係咯， 行係咯，嗯嗯。習近平話：止暴制亂，恢復秩序。佢哋啊，哦 ，Amen， 哈利路亚，鞠躬噶嘛？ 呢、這個嘢我又想講 啊 ，Terry， 止暴制亂佢係咪解錯咗意思咧？ 你話 哦哦， 你其實咧， 你講習近平止暴制亂， 佢習近平止暴制亂呢句嘢其實冇問題嘅。問題我覺得警察同埋林鄭係咪解讀咗個意思咧？ 其實咧，呢個係佢戇鳩 咁 啊！呢個 佢我唔知啊。其實佢根本就係咗係以暴制暴，唔係止暴制亂，佢係以暴制暴。 啲人話係以暴力製造， 所以咪 重點係佢哋而家咧嗰班都係人啊， 係啊， 暫時嗰班都係人，暫時都係人， 嗰班都係閪人， 暫時都係人， 因為咧佢哋 嗱唔可以咁樣噶， 上邊咧噏乜咧係咪？總之北京噏乜係嘛，林鄭就跟住噏乜， 所以我咪話。 林鄭噏乜，跟住之後咧， 班警察係咪你解錯咗個指字？係冇讀書關係啦，係咪咧？ 冇啊，佢哋冇。 嗱，即係如果你講個指字， 唔係啊。 但係咧， 佢哋嗰啲人咧，一閪人都唔可以唔讀閪人呢個字，因為啲閪人諗嘢咧，佢 黑錢唔俾你上嚟啊！你都係咁樣嘅， 唔會過濾嘅，佢哋唔識過濾啊，唔識過濾。總之，哎呀，最緊要一樣嘢就係、是。一上到去，即係上面講到啲嘢落嚟，我可以跟住佢講嘅話咧，就有 嗰個榮幸。 但係 榮幸同埋有人工格，有、okay. 或者唔使炒魷魚嚇，或者啊保住份工，又或者係。 但係唔通你叫佢反上面咩？ 嚇、啊，係 咪？唔通你叫佢反上面咩？ 佢哋 即係我反問你啦嚇， 一 反問你啦。 上邊 我用翻佢哋嗰個心態。 唔係上面落 order 落嚟，但係你可以有唔同做法噶嘛。你可以有唔同嘅做法噶嘛？ 例如咧， 上面佢冇啊，上面講咯，我打出嚟，你可以唔同嘅解讀噶嘛？你點做係 up to you 啫嘛。 其實咧，香港政府林鄭之前嘅幾任香港政府咧，都喺度做緊咗類似嘅嘢嘅，即係好似你話齋，即、就、係、是、類似嘅嘢嘅，就係、是。我唔可以 dead air， 你唔好俾人 distress 得噶嘛？ 我 坐咗你喺隔篱，即刻哑咗，讲嘢咁唔得。 我哋嗰啲重头都未出，我哋啲重头都未出。OK， 或者我哋呢、這个嗱，老实讲，今次运动咧，嗰个 feel 太大啦，嗰个题目太大，太多嘢讲啦。咁啊，即系或者我迟啲啊，睇下有冇有机会同阿 Terry 讲啦，即系通胜都讲咗下年，即系 都 濑 嘢啦， 都濑嘢噶啦，即系可能死得人仲多啊！今年已经即系预示咗啊，下年仲劫啊！咁啊，呢个又系另外一个梯图啦，我哋之后 再讲。 但系咧，即系你叫你同你，譬如话好似 Cyrus 讲咧，话佢有第二个做法噶嘛？咁佢点做都好啦，佢都要听上面讲啊，最尾嗰个 bottom line 都系。 我唔一定嘅，我覺得不嬲中國人做開嘢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嘅啫。呢啲嘢就 OK， 呢個係一個 good perspective 啦，係啊係。 係正路，佢哋咧就表面上就聽上面講嘢，實際上就做緊另外一樣嘢。 係啦、啊， 不過咧、 啊，但係今次個打手呢打手特別多啊嘛。但今次啊， 打手特別多啊！ 打手啊，即係政府嘅打手啊，特別多。 佢梗係勁啦，因為咧文反咧佢就唔會打得咁勁嘅，文越反佢越打得勁嘅。 當然啦， 呢個佢 當然啦， 佢驚反艇。 你唔可以用以暴力嚟止暴用暴力噶嘛？你只會反彈 啦。但係共產黨嘅思維就係我用暴力嚟壓制你啊嘛。 佢 個最呢只係最慘，最慘 嘅咧就好似大陸人咁樣樣嘅。 係。 而且咧，香港人已經同西方 同 接軌， 香港人同 佢而家受過教育，佢有呢個傳統教育，佢有呢個 香港人同大陸人根本係兩種人嚟㗎。 啊、你而家已經睇到㗎啦，好明顯。反為佢成日都係過往呢幾十年噏嗰啲咩港獨啊，過廿幾年屈香港人港獨，其實香港人港獨意識好低。反為呢次事件之後咧， 唔係，其實個港獨意識係俾佢哋搞出嚟， 係啦， 俾共產黨搞出嚟嘅。 港獨意識就搞出嚟。 梁振英就係港獨之父， 啊，就俾佢哋搞出嚟啦。啊，咁所以好似你話齋。佢哋嗰啲五毛啊黑警啊，就係話咩嗰個嗰啲，即係佢哋賴外國勢力啊，賴教育啊，賴嗰啲咁嘅嘢咯。 外國勢力、教育、收錢， 係啦，收錢， 收錢，仲有 收錢已經少咗啲㗎啦，已經少咗啲講 了。收錢都有啲打麻雀師奶都講嘅， 但我淨聽到 或者有啲废青出唔做嘢啊，咁啦，咁啦，呢几样。 但系点解佢咁深信？即系到依家啦，依家呢个运动咧，到咗第五个月咯。咁咧，我好多 friend 咧，都譬如去茶餐厅去食嘢咧，成日都会听到即系隔篱台啊，买外卖啊，总之成日都会喺街边啊，或者巴士嘅隔篱啊，都会听到啲人 去用五，即系好似我哋嗰个 title 话斋，佢哋用黑警五毛。同埋嗰佢哋用佢哋自身嘅角度出發去諗啊嘛，啲人啲僆仔嗰啲人 簡單啲話，佢哋根本就係唔識嘢啊嘛， 用佢哋嘅角度嚟睇啊嘛。喂，我平時出嚟示威遊行收錢嘅喎，老友。 從可能止暴制亂呢句説話，佢哋都可以理解錯。其實政府係咪應該翻去再重新讀個書咧？ 唔係啊，呢個佢哋根本 唔係呢個係 大陸成個嘢， 大陸塞俾佢。 如果我習近平先。 其實你講呢啲咁嘅最主要一樣嘢就係話咧，呢班人咧，佢哋係唔願意走去文明嘅社會，佢哋始終都係要落後，做啲係好你犯錯差人打你就啱嘅，就咁。 即係佢哋係好相信，即係好簡單啲，呢批人係相信權威嘅。 係咯。 啊，相信權威，即係好似你話齋想你引個 point， 即係中國人一向嘅啦。啊。指罵貪官，不話不鬧皇帝，就係咁解。皇帝就冇錯嘅，錯係佢隔離嗰啲人嘅啫。啊， 嗯， 係咯，咁樣 點即係佢哋嗰種心態啊？佢哋嗰種心態就係、是、啊，仲有幾耐啊？哎呀，仲有五分鐘，我哋啊，俾啊，繼續 係啦，俾佢。 好， 雖然我哋今集講唔曬， 講唔曬。咁咧，咁我覺得呢個外國勢力咧，其實係一個萬能 key 嚟嘅呢個外國勢力呢、這個。 冇錯冇錯。 因為咧，用咗外國勢力呢樣嘢咧，就會去解釋到好多黑五藍腦海中裡面嘅迷思嘅。 其實都可以，或者可以咁講，不過咧。其實三種人咧，呢三種人咧係用緊三種唔同嘅思維嘅，其實都嚇黑警佢有黑警嘅一套，就係因為佢係 empower 啊嘛，佢係有 authority 啊嘛，佢呢個 authority 係你唔可以 challenge 噶嘛，啊佢個 position 五毛咧就係擦鞋仔啦，係嘛 打手啦， 有糧出噶啦，有糧出擦鞋仔啦，係嘛藍嗰班咧唔係全部收錢噶喎。 唔係是真心的，很多人真心 的。他們的 position 就是他們都是被人打壓的一班來的、是吧？ 是 他們的 position 就是繼續 去擁護，是吧？權貴，他們不一定是權貴來的。 他們選擇投降， 他們 是，我是同意， 不一定是選擇投降，他們是覺得做人呢就要分裝眼， 避重就輕。 我呢出世就系悍噶啦，就认命，我系悍。 即系弱者心态啦， 同埋弱者心态 系啦，咪就弱者心态咯，佢即系投降咯， 吓，差唔多。 同埋佢哋会放经济系佢哋 priority 啦，经济系佢 priority 啦， 有得翻工搞掂， 人权、自由、 民主 不重要， 有饭开最紧要。所以成个三个咧，其实三个嗰个 structure 咧，思维个 structure 都有少少唔同。 但是如果呢即 所以你先将它拆开三嚿咯。 但是如果真的有外国势力的话呢 by now 应该呢找到人证、物证、钱是不 是如果真的有外国势力 是不 是如果 真的有外国势力咯。 是不是 这个是共的势力这个是德国势力我这边用德国德国的 如果有外国势力真的 哇哇哇哇哇哇！ 黑警死好耐啦，如果真的有外國勢力。黑警 系而家嗱問心啊！你話係咪真係冇完全冇外國勢力？ 你兩揸槍揸到咁嘅， 英國、美國嗰啲冇完全冇介入嘅咧，你又問下我，我又唔信。我覺得有啲嘢咧係冇外國勢力咧係做唔到嘅，例如起底嗰啲乜嘢咧，我覺得唔多唔少有外國勢力。 嗰啲唔可以算外國勢力。 我呢唔好 算。但係佢講嘅外國勢力就唔係科藍斯心目中諗嗰啲，開頭我派錢俾你。我洗你啲僆仔佬，叫你出嚟示威，唔係嗰種。因為所有嘅政府，所有嘅政府一定喺香港嗰度唔多唔少有啲情報啊乜嘢。呢、這個一定你話冇，我問心我自己都唔信嘅。但係就唔係佢哋講嗰種啊。咁只不過咧，而且即係你話齋外國勢力係個萬能 key 嚟噶嘛。即係你話外國勢力咁啊，解決曬我內部嘅問題啊嘛！ 冇錯啦， 解決曬我內部嘅問題啊嘛！ 佢唔使諗啦，佢已經 佢唔係講緊外國政府 所有聽成個問題，香港咁複雜，成個問題一成嚿歸曬去 外國勢力， 外國勢力嗰度。 頭兩年 有啲嘢係好好自然嘅，譬如話你講五毛嘅話，佢第一樣嘢就係話咧，佢一定對我入座，佢你唔係講嗰樣嘢，佢都會對我入座，佢覺得你係話緊嗰樣嘢。同埋佢係佢有個底線，你個底線佢過咗你個底線咧，佢就唔會 say no 噶啦。 五毛多數都係臭蟲卵多咯。 但你嘅意思即係咩啊？你嘅意思？你話 咩意思？ 你話佢 對號入座， 對號入座係。 即係話對號入座，人哋唔係話嗰即係 講緊嗰樣嘢， 唔係講樣嘢，唔係。所以頭先你話港獨咪真係佢哋搞出嚟咯？我哋都唔係搞港獨， 都係一啲咩 好事嘅。哦，即係佢好敏感。 係啦，係啦， 佢成日即係你講一啲話題，佢就諗咗佢最壞嗰方面。 即係好似開頭嗰個香港人叫口，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加油，關港獨鬼事都唔拉更嘅，係咪？即係你 香港人加油， 香港人加油同港獨關咩事？即係我諗唔到嘅，你就所有即加油係一樣好，全世界啲人咧喺度叫嘅啦。所有，但佢哋就覺得 即係佢一寸方位都唔俾你咯，就打壓你咯，就咁簡單。 又入咗 嘛？佢哋本身嘅思維係咁。係 啊， 係黑警嗰個有少少唔同，因為我爭佢哋有個 authority 喺度之外之外佢即係之外。是佢嘅思维少少之外，不过呢三嚿嘢都系一样噶啦，咁我哋 总称閪人， 好啊，系啦，咁啊， 点咪嗰个你需唔需要整啲你嗰个？ 咁咧， 等下，我再讲埋，要讲鸠晒， 咁 鸠晒，我哋讲咩？ 咁其实咧，其实如果真系外国势力嘅话咧，香港人咧系唔会打到今日咁样样嘅，因为咧，因为呢一个咧系完全系发自自己内心嗰、那个好强烈嗰种需要。对， 今次真系好明显啦。如果你话今次系外国搞出嚟嘅咧，我谂就算五毛好多咧，即系咩五毛同埋黑警好多都唔信， 即系都心知肚明，其实系一个假嘅说法嚟嘅。 好多都心知肚明， 因為如果係 反為藍絲，仲有一部分相信， 有啊，係部分。 因為如果咧係外國勢力嘅話咧，已經會一早放棄噶啦，唔會捱到依家呢個位噶。 大陸揾個外國勢力傾掂數咪得咯， 咁啊係啊， 外國勢力唔簡單。 True 啊，佢揾唔到嘛。 如果真係外國勢力，真係講真係啊， 唔係揾外國勢力講錯。 外國勢力如果係美國，屌，同埋同阿Trump講咯，係嘛？ 買夠你500亿垃圾，再唔係買個1000亿垃圾。 係啦。再 買你啲垃圾， 係咪？ 乜得噶啦？唔好話買大豆啊，買你垃圾。 買你嗰啲 recycle 嗰啲啦。 唉， 我哋美國啲 recycle 嗰啲垃圾咧，之前咧中國係收嘅， 咁 係。而家幾年前開始都唔收啦，因為中國係發展中國家，我唔想收啊。而家經驗數可以啦。 咁好啦，今次就冇辦法啦，嗱，俾你 conclusion 啦，我哋完全冇搭爹啦。 咁咧。呢、这個外國勢力呢其實呢就係、是、好似一個 blue pill 咁樣嘅。 藍色嘅丸。 係啦，咁就係呢一、这個係一個 rabbit hole， 係一個 spiral， 係一個無底深淵嚟嘅。 無底深淵。 只要呢你食咗呢一個外國勢力嘅藍色丸呢，佢就會解決曬你所有嘅問題。佢會解決曬你香港政府嗰種嘅不堪。佢解決咗嗰種官商勾結，咁咧令到人民咧都唔會咧再去針對個官啊，針對政府啊，去講一啲好 就好好一針見血嗰啲嘢，因為咧實在太 close 啦，因為咧會因為驚，因為大家都驚吉親自己，咁不如咧就食咗呢個南丸咧，就繼續翻工就算。但係其實呢一個南丸咧係唔會解決到今日嗰、那個嗰、那個運動嗰個問題嘅。同埋咧呢一、這個南丸咧，呢個太危言聳聽啦！這個外國勢力一講咧，就其他已經係 hack 曬你嘅思維。啲人已經即係聽完外國勢力，哇！好驚俾人利用啊！即刻縮埋啊！即刻唔去。去睇一個社會嗰個現實嘅問題咯。咁我覺得咧，即係一個成因咧，就係我哋中國人咧，實在係太家長主義啦，即係家長式嘅即係嗰種心態太家長式。因為咧如果我哋去向上嚟到係去 speak up 啊，去即係唔好講反抗啦，淨係去投訴個不滿咧。就已經好似同家長已經係斷絕咗關係，唔一定淨係政權嘅，就算係家庭啊、公司啊、朋友之間咧，都係即係嗰個家長嗰、那個influence 嗰個影響咧，實在太大啦。我其實咧，中國人唔係因為唔想 speak up， 中國人唔係因為咧唔想唔用腦，唔係因為佢哋唔識諗嘢，係因為佢哋如果要去揀。真理同埋關係咧，中國人會揀關係嘅，佢唔想損失個關係，佢唔係因為唔想 損失。係咪真係屬於維穩咧？ 咁但係咧，全世界咧係除咗中國之外咧，係要喺真理同埋關係之中裡面度做選擇。點解我哋唔可以真理同關係兩者兼得，好似世界其他嘅人咁樣係有即係有 freedom 咧？我覺得我哋中國人咧係應該咧要去食呢個紅色嘅丸，要去爭取我哋嘅真理，我哋嘅自由。多謝各位。 好、 oh. ，喂，等先，你頭先你講呢樣嘢係好似 Matrix 咁樣。Matrix 阿爾基殺人可樂咧，你藍色嗰個丸咧就係去 Matrix 啦。你想冇問題就去 Matrix， 但係如果你食紅色嗰個丸咧，就要反抗去咗唔係。去翻個真實嘅世界，因為你食藍色個丸唔係真實嘅世界嚟噶。 其實咧，其實紅色嘅丸咧，我哋遲早都要食嘅，因為咧，你就算今鋪唔食咧，你幾十年之後都要食噶。花無百日紅，共產黨一定會冧，就算唔係今日冧，佢幾百年之後都會冧。我哋始終中國人都要去面對呢粒紅色丸咯。 唔使幾百年咁長，我話俾你聽。不過咪後我話俾你聽。 好啦， 啊好。今次真系真系要完，今次真系。 我哋 overrun 晒啦，好啦，多谢各位， okay. 下次再见， 拜拜。 好，大家好啊！又到新一集嘅天下波經，咁啊，今日咧有我 Cyrus 之後咧，有阿 Dennis 今次好嘢啊，做麥前啊， 大家好。 咁啊 ，Dennis 又唔係麥後嘅麥前啊，佢好多嘢講啊，好大聲噶啦。咁啊，當然今日我哋繼續講翻Daryl Morey 嗰個 trick 嗰單嘢啦。點知仲未完嘅，一未完咧就牽涉到呢個 LeBron James 係嘛？ 係啊，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唔係，但係其實咧 ，LeBron James 咧，我就對佢咧係好仁慈嘅，因為就算咧，即係佢未發生呢單嘢之前咧，佢上年嗰個佢係打得差嘅，佢上年打得差嘅，但係我都覺得都冇乜點對佢批評嘅，因為佢即係佢打湖人咧打四年啫嘛，簽咗四年合約啫嘛，佢打第一年差 ，OK， 我俾多一年你啦，睇下你俾即係俾多一年你睇下你打得好唔好啦， 有冇進步？ 如果你真係打得差，到時先屌啦，但係。佢球場上面我可以唔屌啫，但係 你個人唔好得唔屌嘛。 球場外之後，如果你講個乜嘢或者咩成咧，就真係要屌啊，係嘛 ，Dennis？ 冇，其實同埋可以睇到佢個人格係其實本身係有問題嘅，所以點解就算你打波幾叻都好咧，你個人格本身有問題。 其實你如果一講到錢，好多人都要跪，就真係可能立班都要跪啦。佢直頭跪啊，唔係可能啦嚇。 但係佢跪嗰個。那個方法 是有啲問題咯。 唔係有時有時跪都冇問題，但係你唔好出聲咯，你唔好咁高姿態表態你跪咯。 唔需要表態嘅。 你太高姿態，你咁你會有反效果噶嘛？同埋你嗰個美國民眾唔中意你噶，咁就試完就係、是、LeBron James 咧喺一場球賽開始之前咧就講咗啲嘢對呢個 Daryl Morey 嗰個 comment 啦，叫咩 ？Fight with 咩叫啊？叫咩 ？Fight with Hong Kong，Fight for freedom，Stand with Hong Kong，Stand with Hong Kong， 係講呢單嘢啦。咁啊，未講佢講過乜嘢之前咧， 講翻個 background 啦，或者上一集冇聽我哋嗰啲人 係，唔係？但我就想講咧，就係話咧，其實咧 LeBron James 咧。佢同中國咧嗰個關係咧都幾密切嘅，就係話咧，佢立班星打 NBA 咁耐咧，佢本身已經係同呢個有啲 endorsement deal 簽咗嘅，佢去中國咧大約去咗15至20次嘅， 要一定有，我哋呢度全部啲球員好多都喺 度。咁咧，立班 James 咧，佢本身咧，佢每年咧，佢同 Nike 簽咗個 endorsement deal 咧，係大約係3200萬，佢。3200万每年 Nike 啊嘛， 系啊，同 Nike 啊 ，OK。咁佢话咧喺 Nike 咧喺中国赚取嘅 revenue 咧系大约咧系差唔多过咗60亿嘅。 系啊， 咁即系话立班做嘅乜嘢咧会影响 Nike 就影响中国， 就影响收入。 系啦，即系话咧由上年2018至2019年咧 ，Nike 嘅收入咧系。超過60亿嘅，咁系咁大家知好多啦。但其實唔係淨 LeBron James 啦，有好多 NBA 球員，譬如啦 ，Steph Curry 啊 ，James Harden 啊 ，James Harden 之前打 Houston Rocket 啦，而家都打緊啦。佢都成日佢哋去中國嘅，因為佢簽咗好多，譬如呢個 James Harden 咧，佢係簽咗 Adidas 啦，咁啊變咗佢好多關係都係同錢有關啊 ，Dennis。 係啊，都係變咗，即係大陸始終畢竟咧， 係啊， 都係一個14亿人口嘅。市场系嘛？你个市场系有咁大嘅，但问题就系咧，你市场大就还市场大，有啲嘅原则咧系亦都唔可以去。 同埋我就想补充咧，原来LeBron James佢另外一个同 Nike 嘅另一个 deal 咧，就系话咧，佢系另一个 lifetime 嘅 deal 嚟嘅，佢同 Nike 系签咗嗰个 deal 咧，头先另外一个 deal 嚟嘅，即系头先讲话3200万嗰个咧，就是、另外一个佢每年呢个 deal 咧。同 Nike 簽呢個 lifetime deal 咧係有10亿嘅， 哇咁犀利！ 係啊，係啊，所以佢係好， 佢唔值咯。 咁啊，值係見仁見智啦，係嘛？咁但係就講翻 LeBron James 佢講過乜嘢啦？咁啊，事源就係話有一個 NBA 嘅球賽 preseason 咧，同 Golden State Warrior preseason 球賽開始前咧，佢喺個 locker room 出邊咧就同啲记者就讲呢单嘢啦，咁佢讲乜嘢 ？Dennis， 用记者咪讲话佢怪啊呢、這个 Wacky 个经理啊嘛，怪 Wacky 呢个经理讲嘢咧不计后果咁样嚟去讲啊嘛， 系啦， 咁令到整个 NBA 或者 NBA 入边嘅球员系嘛面对好多嘅不必要嘅后果啊嘛， 佢真系正式佢就讲咧就话。啊！佢就唔想咧，就即係好似捉字室咁樣咧，就話呢個 Daryl Morey 講過乜嘢啦。但係就佢好明顯就話咧 ，Daryl Morey 喺呢件事情之後咧就 uneducated， 即係話佢爆咩啊？話佢咧對香港同中國而家發生咩事咧，佢完全唔知道。 係啊，佢反而仲其實佢係咯，佢就想話人哋 uneducated 啊嘛。佢想話啊，佢想話嗰、那個。Daryl Morey 咧 ，uneducated， 跟住之後咧，知唔知 Daryl Morey 係 MBA， 唔係 NBA 喎，係 Master Degree of Business Association 喎，大佬人哋 係，但係最主要有人話：屌你LeBron James， 你有咩嘢？你要用咩 base on 乜嘢？你話人哋係 not educated 咧？ 係咯，就係冇咯。 你可能 Daryl Morey 佢知道啲嘢嘅喎，你 base on 乜嘢話人哋係 uneducated 咧？为什么你说人家是不知道这事发生什么事呢？可能 Daryl Morey 他知道很清楚，可能他还清楚过你、哦。 还有清楚香港发生的什么事都不出奇的、哦。 是啦、啊。那他就跟着LeBron James就说了会有很多人呢为因为这件事他讲的什么呢受到伤害。是 financially 或者 physically， 就是说可能会被人 可能我唔知佢咩意思 ，physically 即系咩意思啊？即系话你讲乜嘢，你俾人揼啊？ 俾人揼，系嘛？呢个嘢，所以 financially 我明白 ，OK， 但系 physically 咩事啊？ 佢咪惊俾佢咪惊翻去俾人哋打啊？佢咪去大陆嗰度嗰阵时咧会俾人打啊？ emotionally and spiritually， 哇！你讲到咁犀利嘅 ，emotionally 我真系拗晒头啦。你嗰个 spiritually 嗰度系点样嚟咧 ？spiritually 我真系唔知佢啱乜。 emotionally 同 spiritual 都差唔多接近，都同一样嘢嚟，我差唔多，虽然都有分别，但系 真系唔知佢讲乜。 但系我真系唔知佢讲乜嘢，就 physically 佢被砍，即系咩意思啊？即系共产党威暗杀你哋乜嘢咧？ 系咯，会俾人打嘅。 系啊，跟住佢之后就话啦。你讲你 tweet 喺 Twitter 出个咩 post 呢你要小心啲，因为呢你唔知道呢个后果系乜嘢。我就话呢我哋都有 freedom of speech， 但系呢当你讲嘅嘢嘅时候呢都会有多负面嘅嘢，但系呢即系佢即系佢觉得佢好似佢家长式呢系劝喻，即系同 Dale Morey 讲嘢咁样喎。 系啦，反而佢教返 Dale Morey 系 点样去諗嘢，点样去做嘢。大佬啊都话啦，屌人哋 MBA 啊 ,Master Degree of Business Association 出嚟啊，你条撚样打篮球出身㗎咋。 喂，但系仲 high school 毕业添。 系 啦。咁呢但系佢嗰个访问呢七分钟到呢佢有上半 part 同下半 part 嘅。咁下半 part 呢佢就好似有少少，其实佢成个七分钟里面咧，嗰个访问咧都系有少少 control 的自己讲嘅嘢嘅。佢就话我唔知道 Dale Mommy， 佢心里下半 part 就话我唔知道 Dale Mommy 咧系咪真系对呢件事情好熟悉，但系我自己觉得咧，我相信佢唔知道发生咩事。咁你讲呢两句嘢都前言不对后语嗱，我唔知道佢系咪真系 educated， 但系我相信佢系。咁即系咩意思啊？ 即系讲乜撚嘢？ 讲乜撚嘢啊？ 即系语无伦次，同埋咧，发觉咧，如果有听有睇佢嗰个嗰个 interview 咧，好明显条撚样系背稿噶。佢嗰段稿咧，读撚完又读，读撚完又读 ，the ramification 乜 后果 系嘛？ 后果 乜柒柒咁样，跟住之后第二个记者问完佢嘢，佢又话哦咩又系。讲翻同一样嘢，有时可能啲字搬前搬后啫。总之咧，真系乜柒都唔知嗰个咧， 唔系啊， 真系乜柒都唔知，就系嗰个 LeBron James。 唔系你真系咧，其实你好简单嚟讲就系话，有啲人问佢啊，你觉得NBA 系咪对呢个 Dale Morey 应该做翻啲乜嘢咧？系咪应该要惩罚佢或者做乜嘢咧？跟住 LeBron James 佢冇得好好冇讲得好清晰嘅，佢就系话咧，哦呢啲咁嘅事情咧，应该系闩埋门咧咁讲啦 ，OK， 即系佢冇话撑定唔撑。好啦，但系之后咧，原来爆咗一单嘢，就系话咧喺佢哋喺中国嗰两场波咧开波之前咧 ，Adam Silver 咧就去嗰个 locker room 咧就同嗰啲球员开会就讲呢单嘢啦 ，OK， 咁啊喺会上面咧。有啲球员可能 LeBron James 都问啦，就问啦 Adam Silver 就话 要唔要表态？ 我哋对我哋会唔会我哋会唔会对呢个 Dale Morey 咧做咁乜嘢，或者会炒佢，或者系罚佢咩嘢咧？跟住 Adam Silver 就好断然就拒绝，就话我哋唔会对佢做任何嘢。咁佢就话相对嚟讲，同一样事情，你喺美国，如果你批评美国总统。都冇人對你乜嘢㗎，你有 freedom of speech 嘛，即係 NBA 都唔可以做咁乜嘢㗎，你可以鬧 Donald Trump 係衰人或者撲街都好， 鬧邊個都得 㗎，係啊， 你最緊要唔係恐嚇式就得㗎啦，係咪？ 係啊， 屌鳩佢啊，你屌鳩 Donald Trump 啊，你啲 make fun of 佢啲頭髮啊咁樣，冇事㗎，屌你試下，屌你老尾你試下 make fun of 習近平，屌你老尾即刻人間蒸發啦， 所以你話喺美國本土裏面，你就算你點樣批評總統話佢。你话佢系 racist 都得噶，你都系 都冇事 嘅，都系你嘅 comment 啫嘛，你唔会受惩罚，呢个好简单啫嘛。咁啊到咗之后啦，咁跟住同一日咧 ，LeBron James 咧就出咗两个 tweet 咧，就喺度补飞啦。因为佢知道佢当晚出咗呢单嘢之后咧，佢嗰个可能嗰个 marketing 嗰个系灾难嚟嘅，咁你变咗咧。佢要出翻两段嘢出嚟咧， 又要 飞， 又要氹翻我哋呢边嗰啲嘅， 又要批评人，又要批评人。但系嗰批评咗之后咧，觉得美国群众咧，或者香港嗰啲示威者或者香港人咧，就对佢不满咧，就即刻出翻两个出嚟咧。 最主要咧，其实 是美國人啊， 是 我睇翻啲 tweet 咧，根本係好多係喺美國嗰啲人， 係 佢以前一路都係佢支持者嚟嘅，跟住佢屌鳩佢嘅， 係， 所以咧， 咁佢就出咗一個 tweet 就係話咧，第一個 tweet 就係話咧，我之前講嗰單嘢唔係話 Daryl Morey 咧對呢個事情咧 uneducated， 我嘅事情就係話咧 ，Daryl Morey 可能出咗呢個 tweet 之後咧，阿 Dennis 出咗呢個 tweet 之後咧，可能佢對呢、這個產生嘅後果咧 ，uneducated， 佢即係話兩樣唔同嘢嚟嘅，明白？即係話咧，可能 Daryl Morey 都係知道香港發生咩事情，但我所講嘅話 ，Daryl Morey uneducated 咧，就係因為咧，佢對呢個自己出咗 tweet 咧，嗰、那個對 NBA 或者對 NBA 球員嘅後果咧，佢係 uneducated 嘅。 係啊， 咁其實都唔係噶啦，其實佢都係講啦，係講第一樣嘢噶啦。 跟住啊，之後啊，佢梗係俾人屌啦。屌撚完之後咧，佢就叫啲人咧，叫啲人 drop it 啦。屌你老尾就係啊！ 俾人 係嘛？你自己做撚咗衰嘢之後咧，跟住之後喺冇辦法回應之後咧，喺你嘅就叫人哋嘿 drop it。 佢另外仲講一樣嘢咧，就話咧 ，Dennis 咧，佢話咧，喺社交平台裏面咧。是表态呢要好小心喎、啊。喂咁唔係喎。你社交平台就係大家係好有自由咁表态㗎嘛。 係啦、啊。我哋叫咩我哋 we are entitled to our own opinion. Yeah, everyone, 係咪先。屌佢啦咩个个都可以讲嘢。 就算我唔鍾意你讲乜嘢都好。 都可以讲。係啦、啊啊。我可以喺后面讲。可以 comment。 我可以唔认同但我都尊重你讲乜嘢。 同埋公眾人物嚟㗎嘛你屌你老尾係咪唔我哋呢啲唔撚係公眾人物冇撚所謂你咪講係咪但你公眾人物你講撚完每句嘢嗰、那個 ramification 呢就係、是、你自己要負責。 係啦 你自己呢而家呢就碌柒頂唔撚順屌你老尾跟住叫啲人 hey, drop, no bullying here, 咁樣喎最係咪屌你老尾！你知佢哋冚家產，你話所以有呢啲人咧，奶共咧， 唔係啊！佢 呢啲人奶共啊！ 啲人講個乜嘢講錯嘢之後咧，啲人話翻佢咧，佢啲人好興就咁咧話人哋 bully 佢嘅。 係啦， 但係 bully 唔係咁樣嘅，但係 bully 唔係咁樣用噶嘛？你咁樣就話人哋 bully 你，即係我知嘅話俾你知，你講啲嘢錯，我宣泄我不滿啫嘛，鬧你啫嘛。 你如 suppose 咧 ，LeBron James， 你呢個公眾人物喺美國嘅公眾人物咧。是好应该同所有球迷道歉嘅、 啊。 因为呢你要话俾人知 ,ok, 係佢讲错嘢其实唔係多啊 ,Morey 讲错嘢而係佢讲错嘢佢第一时间佢唔需要去出嚟撑呢个共产党嘅独裁政权嘅、 嗯 啊。我哋个 freedom of speech 呢有一個原則 freedom of speech 言論自由 這個言論自由呢是不是拿來去撐獨裁政權的 為 什麼呢因為獨裁政權是不會給你言論自由嘛當獨裁政權不給你言論自由的話屌你老尾臭屁啊你怎麼可能去撐獨裁用言論自由去撐獨裁政權呢 還有 你不可以用經濟這件事或者什麼性呢嚟用你言論之後，你又威脅對方啊？ 佢根本係用經濟嚟威脅我哋嘅言論自由啊嘛！而家想 唔係跟住我就講翻阿立班第二個 tweet 啦，第二個 tweet 啦，頭先講第一個啊嘛，第二個就話佢係10月14日7:36之前嗰個7:35出嘅，7:36出嘅就係話7:36出嘅就話嗱，我哋啱啱去完中國啦，我對嗰隊球隊 Lakers 咧同埋。NBA 咧就啱啱咧度過咗一個好艱苦嘅禮拜，艱苦嘅星期。有咩咁艱苦嘅？ 屌你打波啫嘛！ 有咩咁艱苦啫 ？OK， 你話你去，其實你去中國打呢個成嚿嘢都係 marketing 嘅 purpose 啫嘛，宣傳啫嘛，宣傳 NBA， 宣傳籃球啫嘛，係嘛？去第二個國家，咁你最主要都係打兩個 precision game 啫嘛，你個。The purpose 咧就係去打兩個 precision game。當然之前咧，你有嗰啲好多 event cancel 咗，但係你都係打咗兩，你唔係話對方中國 cancel 咗你個兩個 precision game 你都有打嘅喎。 同埋屌 Nike 有冇 cancel 咗任何嘢啊？ 冇啊 ！Nike 冇捻讲过嘢啫，屌你！ 唔系，但系你即系你去都你都系打咗两个波，系之前嗰啲之前嗰啲活动 cancel 咗，你冇得曝光系嘛？你冇得喺中国群众面前展现你个样系嘛？展现系嘛？去交流嗰啲，头先都讲啦，你成日都去中国噶啦，系咪先？ 去叫鸡啊，或者屌你老味，系嘛？ 咁你讲到话喂？喂，如果你真系咁 difficult 嘅话，你睇下喺新疆嗰啲集中营嗰啲人啊，嗰啲人咪真系 真真真 difficult， 嗰啲真系 difficult 啦，大佬。 唔好啊，唔好讲到新疆咁捻远啦，你讲捻翻香港系嘛？啲后生仔系嘛，俾啲差佬咁样突发，屌你老母臭閪，你唔捻去出声，自己喺美国搞乜捻嘢啊？搞一个叫做 I Promise School 嘅，系咪帮啲细路仔可以搵学校嘅？帮啲低下阶层嘅，我屌你老母！你呢个双重标准，同埋你呢个好捻假噶啦，即系政。 即系喺美国就可以帮弱势，但系去到国际或者中国层面就伏击喇叭 佢。因为佢本身咧，即系证明一样嘢啊！佢搞呢个 I Promise School 咧，唔系佢心底想搞嘅一样嘢。 佢只不过系 marketing 嘅嘢。 系啦，只系一样其中一个 marketing 嘅嘢。 只不过系佢同埋佢 agent 谂出嚟呢件嘢出嚟。 同埋咧，系可以帮佢退税嘅一个途径。 系啊 ，OK， 好多嘢 deduction 系攞嚟 tax deduction 啫嘛，屌你老尾系嘛？所以你呢、這个 我哋普通人系冇呢啲咁嘅嘢嘅，边有 tax deduction 啊？ 佢哋要 佢哋全部特，即系头先你讲3200万每年都啦， 系嘛？佢所以见到一样嘢咧，见到一样嘢，系咪？就系呢条捻样根本系假嘅。而家去搞呢、這个，我哋以前梗系唔知啦，以为佢真系。就算你攞嚟做 deduction， 我哋都唔紧要嘅，系嘛？但系我哋会觉得认为你呢个人真系去愿意去真心去帮弱势嘅一个人。咁咧，好多人都好乐意去捐钱嘅，同一齐去。佢一齊一樣去會去 support 你呢個。 而家出咗呢單嘢之後， 我屌你老母臭閪！你而家你出呢單嘢，好撚明顯你呢條 撚樣。佢形象就插水啦， 係100%係一條撚樣嚟嘅。因為點解係話一百分之百咧？因為咧，你唔係真係想去幫弱勢嘅、 嗯， 你所有一切行為、一切動機。只系一样嘢， 钱 就系、是、钱。我屌你老母臭閪，你捻样跟住之后咧，仲要话人 bully 你，跟住啲人好正常。我哋美国人咧，仲有一样嘢就系、是、会一定会去屌佢嘅，就系、是、你做呢、這个会去怀疑你做呢个 I Promise School 呢、這个呢、這个呢样嘢噶嘛。而家就系已经好多美国人啊，去嗰度去话俾佢知，我哋唔会再去支持你呢个 I Promise School 啦。点解咧？因为我哋已经知道你个人系点啊嘛。你原来系一条撚样嚟噶嘛，你唔系帮弱势啊嘛，你条撚样就系为咗搵钱啫嘛。屌你老母！ 唔系，但系其实，但其实有一样嘢就系话咧，通常咧发生呢啲咁嘅事咧，先知道咧边啲人边啲系鬼，边啲系仆街嚟噶嘛。 系几时都系啦，患难见真情系嘛。几时都系喺有某啲情况咧，你就可以知道边啲人先系真正嘅人。 唔系，但系 Dennis 我仲未讲完嗰个佢第二个 tweet 嘅，佢仲有临尾嗰句都好扑街嘅，就系话咧，佢话咧临尾最后一句就系话 could have waited a week to send it， 即系话咧你讲都可以讲 Daryl Morey， 但系咧你等一个礼拜之后先可以讲。 你等佢哋翻嚟先。我話屌你老尾，你條撚樣真係好 educated 啦，因為你 educated 咩啊？你 educated 你知道共產黨係幾撚咁撲街啊？屌你老尾，共產黨可以可能喺嗰邊懟撚夠冧你，或者拉撚咗你去坐監，話你係 spy 啊 ！educated 呢樣嘢，其實佢喺嗰七分鐘裏面都有講過，就係話咧，其實佢自己咧對中香港呢單嘢咧都唔係夠，佢自己或者佢嘅球會或者佢自己球員咧都對中國呢單嘢咧唔係咁 educated 嘅。咁我心諗。你自己都唔咁 educated， 你点可以批评？你点可以批评人哋 uneducated 咧 ？OK， 系嘛？你头先都讲啦，我觉得佢 Daryl Morey 都唔系 educated， 但系我自己个人相信咧，佢都 uneducated 嘅。你讲乜卵嘢啫？但系最主要就系话你自己本身都 uneducated 啦，咁你不如唔好出声啦，系咪啊？ 一开始你唔好取舍立场，佢点解会行出嚟咧？系嘛？因为条卵样惊。 唔係嗱， 唔係呢兩樣驚冇錢啊！ 唔係，但係咧，頭先佢講話等一個禮拜先聲，其實等咗一個禮拜，俾你等一個禮拜，個傷害都喺度啦。你去翻你嘅中國個網民嗰個立場嚟講，佢都係唔肯妥你噶啦。 如果係要唔妥你，就一樣唔妥你 啊嘛。係啊，係啊， 同埋咧，中國網民咧就好撚撲街嘅。你睇佢哋中國人咧就唔係撲街，中國網民咧就一定係撲街。OK， 點解咧？你睇喺网上面咧，就讲紧到，哇！屌你老味， 唔系可能咧，习近平未，习近平未出声，佢哋先出声先。 系啦，嗰班柴仔嚟嘅网民，咁啊，佢哋有嗰个叫我哋，如果有睇上集就知道啦，有讲嗰个公民身份信。公民信用评分啊嘛，嗰啲撚樣可能叫雞叫得多，屌你老母臭閪，成日唔撚，成日亂鳩咁過馬路，跟住跌撚咗分啊嘛。 呢單嘢咪好益佢哋？ 益佢哋啦，咁佢哋啊，哇！呢班好撚愛國啊咁，跟住之後咧，你睇一班中國人啊 ，OK， 中國人唔係中國網民啊，喺上海嗰個 position， 哇！屌你老母爆撚曬， 爆撚曬，上次都講啦， 係啦。 咁但係我就想講呢單嘢，你就算等一個禮拜。 冇 嘅，唔系你，唔系你就话你 ，OK， 你就系嗰个零礼拜喺中国，你系咪觉得系生命受到威胁先？你系咪觉得？你系咪惊？因为你讲呢单嘢，系咪共产党会夹你先？系嘛？系嘛？ 系嘛？屌你！你唔系捻喺大陆嗰度挂十字架添啊！而家因为大陆咧，大陆而家所有信耶稣嘅都。偏为成间谍啦，已经屌你！ 佢话你间谍就间谍噶啦， 系咯，佢话你间谍就间谍噶啦，所以可以咁讲，呢条 motherfucker 咧就好捻了解中国，但系咧又好捻需要人民币。 但其实咧，其实 NBA 里面咧，其实嗰啲球员有个断层嘅 Dennis， 其实咧。佢頭先講發聲嗰班，佢講嗰啲嘢咧，所有嘢咧，其實只不過咧，佢係代表所有高薪嗰啲 NBA 球員講。 係啊，都可以咁講啊，嚇，因為第二啲人都 低薪或者中收入嗰啲球員咧，尤其是 endorsement 嗰啲咧，佢本身都唔係咁多，唔係咁出名啊嘛，係冇影響嘅。如果長遠嚟講有影響咧，就好似 Adam Silver 講咧，就話咧，可能中國第時咧嗰個轉播費。唔俾或者俾少啲，咁啊俾咗直接嚟講咧，對呢個 NBA 嘅 revenue 咧會少咗噶嘛？ 係啊， 咁 NBA revenue 少咗咧，會影響其他球員噶嘛？因為每年 NBA 會出一個叫做 salary cap 噶嘛，話俾你知每年咧球隊嗰個班費嗰個上限同埋下限係幾多噶嘛？即係話俾你知每個球隊可以使幾多錢噶嘛？咁呢個可能會長遠嚟講係有影響，但係頭先都講啦，立班講呢單嘢咧都係自己代表嗰啲。高薪有好多 endorsement deal 咧，嗰啲球員發聲嘅。 係啊，因為其實第啲人冇乜影響噶，係冇乜影響啊。多幾多少錢啫，係嘛？少幾多少錢啫？ 你係對嗰啲 NBA 球員個人嚟講有影響。譬如我之前聽過 就算咁講，就算咁講，有一啲人可能將來想揾多啲錢嘅球員嚟講，係嘛？可能佢哋個原則都同呢條 motherfucker 唔同嘅喎。 哇！而家你立班遮送啲高薪球員，本身嗰個 salary 都好高啊，大佬，幾千萬一年啊，大佬。 所以咪要搞個 apartment school 出嚟啦！屌你老尾走税啊嘛，鬼唔想知咩？屌你老尾，係嘛？係嘛？係咪 Clinton 教佢都唔出奇啊？屌老母啊！ 可能佢又開一間公司咧，開一間公司，跟住咧係做嗰個做慈善嘅，跟住咧話嗰間公司蝕錢嘅，用嗰啲嘢嚟 way office。 系，根本系啊！呢啲全部都系啊，佢哋好多有钱佬都系咁样做啲。 好似 Donald Trump 嗰时就话自己嗰个 casino 蚀钱，原来收尾佢哋攞翻蚀钱嗰啲嘢咧，我嚟扣税。 系，全部都攞嚟扣税嘅啫，系嘛？全部都会有噶，系嘛？所以，但系好多时咧就会生意用翻生意，就好少咧就会攞嚟攞个叫做 charity foundation 嗰啲嘅模式嘅，但系亦都会有人用呢种方式去走税嘅。咁亦都係合法嘅，咁呢樣嘢呢就冇問題啊。其實同埋你真係去幫弱勢呢，我哋喺美國生活嗰啲人呢係絕對唔會話屌你老母臭閪啊，你走去攞啲錢去幫窮人，冇人做啲咁嘅嘢㗎。只有中國呢你先會嘩屌你老母臭閪啊，走去喺學校俾窮人嘩，就先會有啲咁嘅情況發生。 同埋我真係覺得其實貴都冇所謂，但係呢你唔好出聲㗎嘛。 你唔好咁高姿态啊嘛，你系立班又中意讲嘢，又成日讲错嘢，系咪先？你咁样你系真系嗰个形象会插水啦。同埋你睇翻，之前我哋睇翻你个 backdrop 度咧，咪有嗰、那个Brooklyn Nets 嗰、那个有一场主场 preseason game 咧，有好多人。 Toronto Raptor 打嘅，系啱啱过早两日嘅，吓、嗯啊、早两日吓、啊，就系跟住之后咧，好多球迷咧， 可能嗰啲球迷咧听咗嗰、那个啊嗰、那个 Brooklyn Nets 嗰、那个嗰、那个班主咧， 个班主嗰条捻样叫咩名 咧？蔡宗信或者租菜啊， 啊叫做租菜啊， 租菜，佢、啊、可能讲呢单嘢之后咧，哇真系系冚佢一巴喎，真系， 真系冚佢一巴。系嘛？个个都着住就系 Fight for Freedom，Stand with Hong Kong，Stand with Hong Kong。跟住一啲咧会着住啊 Free Hong Kong，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哇！屌佢老尾啊，真系。跟住几捻精彩啊！就系、是、大大巴咁刮你呢个做菜做菜之。你老尾， 但系做菜唔可以做任何嘢噶，你唔可以话哦，你着啲咁嘅衫我唔中意。 冇得噶，如果 入場唔可以嘅喎， 冇得噶，人哋買咗飛，著乜嘢衫？最主要佢冇影響其他人， 係啊， 係咪？大家入去睇波，入去繼續去 cheer， 係嘛？但係會有 變。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 係普通啫嘛。我哋上一集都講啦，係咪先 ？Fight for Freedom 全世界都講啦，就算 邊撚個唔撚 Fight for Freedom？ 除咗香港，除咗中國之外啦，係咪先？喺中國，你中國好多嘢都唔俾你講啦，咁咪可能佢唔中意你著嗰件 T 恤，唔係呢樣嘢佢都唔中意噶啦，係咪先？ 中國係咁樣嘅，屌佢老味，我揮撚，我就揮撚 for freedom 啦，揮撚完 freedom 咧就你唔可以有 freedom， 屌你老母！習近平嗰陣時打阿薄熙來嗰陣時，屌你老母就係你咪一樣係揮緊 for freedom， 揮緊你自己個 freedom 啫嘛，屌你老母， 係啊， 係嘛？你揮撚完你攞撚到你呢個權力啦，屌你老母一嘢係嘛？讲尽杀绝，全部杀！屌你老母臭閪！ 佢挥霍自己嘅 freedom 咯， 就系挥霍你自己 freedom 啫嘛。 但系佢呢个仲佢要杀人或者监禁人，但系呢啲系好普通、好层面，就系讲个意识形态啫。 啊，讲意识形态啊嘛，冇人伤害嘅。 系啊， 啲人可以继续翻工，继续去食饭，中意睇波嘅睇波，中意睇戏睇戏。 但伤害反而系你另外一边，你中国嗰边伤害紧我哋。你话就威胁我哋，又话停播，又话一阵间又话唔续嗰个广播权，续唔续嗰个转播权。 恐吓啦！系咯，老母 上一集我哋 title 咪恐吓咯，即系当 系咯，即系 言论之后恐吓咯， 系咯，咁就 咁，但系 我哋咧，美国言论之后咧，系我哋美国宪法嘅第一条啊！屌你老母，第一条就系讲言论自由啦！屌你老母臭閪啊！你够卵胆话我哋唔可以讲？屌你老母！我日日屌鸠你，习近平都仲得啊！屌你老母！ 唔系得，唔系，但系即系立班先讲啲嘢，佢系好特登夸张化啦。佢话自己去咗中国，觉得好一个好 difficult 嘅一个礼拜，好艰苦一个礼拜。喂，搞错啊，大佬真系！ 屌佢老母，因为佢惊啊嘛！屌佢老母，佢知捻到共产党咁捻扑街啊！屌佢老母，哎呀，屌条捻啊！因为死啦，成个礼拜会唔会俾人哋老笠咧？屌佢老母！ 因为佢真系佢对中国可能好熟悉 嘅 咩？ 其实好捻了解嘅， 系啊， 所有人咧，其实个个都系噶啦。有边捻个唔知道共产党系扑街系嘛？其实个个都知道共产党扑街。有一班人咧就系谂住，共产党扑街，不过佢有钱，我可以借住你呢个扑街冚家铲嚟俾自己去发达。呢个系另一种扑街。 你话发达，其实头先讲 financially 啊嘛 ，financially 其实都系对某啲高薪嘅球员有 endorsement 嗰啲有影响啫嘛，系嘛？ 同埋你话搵咁捻多钱啊，仲系嘛 ？Physically，physically， 我真系见 physically 真系见唔到佢系咪真系惊俾人揼啦，俾人监禁，俾佢拎去新疆集中营咧？但系系咪因为去深圳嘅近啲，拎去去新屋岭咧？我唔知道、啊，真系系咪咧？我真系 physically。 A spiritual 嗰度先拗晒头啊！屌， 系啦，咁有美国有好多或者香港啲网民或者啲球迷就不满啦，就话要杯葛，唔系净系杯葛立班，即系杯葛湖人。咁啊，我觉得就唔使去到咁犀利。其实你杯葛立班先系应该嘅，因为佢讲嗰啲嘢。但系如果你话杯葛湖人咧，唔系因为我自己系湖人嘅 fans， 系 你系湖人嘅 fans， 所以 唔系你听讲，但系因为。 嗱，班都係佢個人自己講嘅嘢啫嘛，佢唔係代表，佢真係唔係代表湖人嘅立場，係個代表佢自己啫嘛，同一個道理。 我屌你老母唔撚係啊！屌你老母，你立邦專著撚住 Nike 衫講呢樣嘢就屌你老母唔撚得啦。 咁但係咁都唔係喎，咁你 Daryl Morey 你都係代表，你都係 Houston Rockets 嘅一個 GM 嚟嘅喎，但係你都唔可以代表。 佢用翻自己嘅 Twitter tweet 出嚟啫嘛，就係 tweet 我哋而家喺左。 但係佢 Twitter 下邊咧都有寫住。自己做乜嘢 嘅？咁佢有咗 title 嘅， 有咗 title 嘅，但系啲人都唔理噶啦。但系即系正式嚟讲咧，其实立班真系扑街嘅。但系你可以抵制嘅话，唔中意佢，因为球员， 冇， 系你听我讲啦。因为球员佢打咗立班几年，立班打几年之后就走噶啦。你估佢打成世力卡咩？ 冇，我唔系，我唔系咁讲啊。我话屌，因为呢件事件之后咧，因为呢件事之后咧。湖人都全部转去快艇，屌你老母，唔好讲咁捻多吓， 唔好， 全部屌佢老母，抌捻晒你 Nika 啲阿巴波斯啊！ 唔系湖人嗰个 fans 嗰根肌肉深厚嘅，同埋你记住咧，湖人嘅球迷系中意湖人，唔系中意 LeBron James。 咁系， 因为你 the players will come and gone， 系啊 ，the players come and gone， 嗰个湖人系个。嗰個湖人係 LA 嘅 symbol 嚟嘅， 係啦， 係嘛？所以點解咁多年 湖人就係湖人，唔係立班先代表湖人啊嘛。 所以咁多年咧 ，Clipper 咧 弱勢， 點樣都攞唔到做主流啦，因為佢都係遲嚟噶嘛。Laker 咧始終都係 LA， 始終都係 唔係因為佢喺個 NBA 歷史上係好深厚，同埋喺美國歷史上，同埋係喺球迷心中。所以你話你唔中意湖人？我都有少少過分啦。你唔中意立班，你狂屌佢日屌佢都冇所謂，係咪先？ 應該 係嘛？ 屌佢。 但係你 呢個立場，我同你會唔同啦。我話係啊，過嚟我哋嗰度， 過嚟激化， 過嚟我哋。 你叫人過多啊？ 叫人過多， 叫人過多啊？ 係嘛？係喎，係嘛？聽日咧走去叫人過多，佢咧要叫翻我啊。星期二，我哋呢個係咪星期二出啊？ 嗯可以，但到時我 send 俾邊個啦。咁即係所以話你立班只係簽咗四年約啫嘛，今年第二年，即係仲有三年，仲有三年，再計埋呢年三年啫嘛。咁你到時走咗，你過咗呢單嘢就之後，你咪揾到立班轉算賬咯。即係個人嚟講，但係佢真係唔係代表湖人嘅立場咯。 你係啦，跟住咧，其實咧，我哋因為唔中意佢咧，以後。过完呢个咧，我谂 Nika 唔会签佢 嘅。唔系好难讲，就四年之后都唔知道发生咩事。 但系可能佢已经改良。 但系阿 Dylan 就想讲，就呢单嘢咧，最后嚟讲咧就系话咧，其实咧有好多传媒都表态对立班呢单嘢咧都表态嘅，有啲系撑佢，有啲系唔撑嘅。但有啲咧就都系扑街嚟嘅， 冇傳媒夠膽撐。 我睇 大陸嗰啲 有 sport 嗰啲，唔係講美國啲 sport 嗰啲咧， 係咩 ？ESPN 咧都有，譬如呢、這個Stephen A. Smith 咧都有講話撐 LeBron 嘅， 哦係， 都係扑街嘅，係啊， 哦邊個撐 啊？有啲就係話咧，有啲就係話其實都冇咁出奇啊，因為 LeBron 同中國或者有好多簽好多合約同中國，咁你都。佢跪都冇所谓嘅，都即讲翻啲好普通，即系会企翻立班嗰边咯。咁但系普通美国嘅民众唔会认同呢样嘢， 唔会认同呢样嘢噶啦。 系啊， 都话啦，我哋个宪法第一条就系讲言论自由啦，大佬。 同埋本身立班本身嘅形象都唔系咁好，好多球员好多人都唔中意佢嘅。 系啊，因为其实佢开始去嗰阵时喺 Cleveland 啊嘛，系咪？喺 Cleveland 嗰阵时，跟住之后咧就冇赢波，冇 一个最后就讲晒就系话，你对美国发生嗰啲种族嘅问题，你啊好高姿态表示就撑嗰啲弱势一群，但系你对到中国嘅议题上面咧就贵， 所以系好明显睇到一个人一种精神分裂，其实唔系精神分裂，其实嗰个人格， 其实本身唔系精神分裂，佢本身已经扑街啦。 系啊，本身嘅人格就系扑街嚟噶啦。我好多年我都唔中意佢嘅，就算喺 Cleveland 打得几好，我都唔中意佢。跟住之后咧，佢喺 Cleveland 走捻咗去 迈阿密， 我话屌你老味，我摆捻到明呢条捻咗系一定系扑街嚟噶啦，已经。 跟住又迈阿密翻 Cleveland。 系啦，跟住迈阿密冇捻料到咯，跟住见到啊 Cleveland 嗰边啲马咧，嗰啲天味咧开始有进步。 食回头草。 即刻翻去食回头草，屌你老母！就我知道，我以后我都唔捻会睇 Cleveland 噶啦。 同埋呢个即系冇咩立场，你知佢讲咩嘢都好啦。之前话啊，我又。 我又唔知道阿 Daryl Morey 講啲係咪真係 uneducated， 但係咧，我相信佢係 uneducated， 咁即係咩事先？即係個立場都唔知咩。 跟住佢嚟撚到 lick 卡，我就，唉、哎，屌佢老尾！好啦，反正因為唔關我事，係嘛？ 但係呢單嘢關你事 啊！呢單因為呢單嘢係影響我哋講嘢嘅自由啊嘛，係、嗯、嘛、嗯？我哋講嘢有個原則，我哋講嘢自由，我哋講嘢嗰個效果咧。就應該是不會去撐所有獨裁政權的，我們的言論自由呢是拿來撐我們的民主自由的。 言論自由都 跟這個共產主義都 都是兩樣不同的東西來的， opposite 相對的了， 是 opposite 就抵抗 的因為你共產黨獨裁來的嘛、嗯、你在裡面那人都沒有言論自由，是不是？跟著你仲要话揾言论自由去撑你呢个共产党？我、oh, fuck you motherfucker！ 佢话 stand with Hong Kong 支持 freedom of speech 啊嘛，同你个主权有咩关系咧？你话呢、這个牵涉主权，牵涉呢、這个社会稳定嘅有咩关系？我真系 同埋有咩分裂咧？ 系咯， 佢哋点样分裂你咧？系咪先？ 唔系你西方国家好多都系讲 stand with freedom 喎，咁你同咁你唔通話你同啲全部西方國家你要中國道歉咩？係咪 全世界都係 fight for freedom 啊嘛，頭先講咗啦，係咪？你習近平都係 fight for freedom 啦，不過你自己 fight 緊完個 freedom 之後，你走去屌佢老味，唔撚俾人哋 freedom 啫嘛。 好啦，係咯，咁啊，睇下喂，其實呢單嘢真係唔好再講啦，我哋講其實都講兩三集啦，真係。 係啊，跟住都希望咧，下次咧， 我就正式講翻 NBA。 NBA 星期二就开正式开波， 系 嘛？嗰阵时咧，我哋可以正式系睇下讲翻 NBA 球赛嘅 分析 系啦，同埋咧，同埋最紧要一样嘢就系嗰个赔率。 唔系，同埋咧，你呢单特班呢单嘢或者 Daryl 呢单过咗一排就大家就 focus 喺入 NBA 上面噶啦，过咗一排大家都系。即、就、係、是、對呢單嘢都算，即、就、係、是、過咗就算啦，係咁啦。 過咗算，不過啲人都會唔中意佢咯。 係唔中意佢，係 咁，但係其實最主要就係、是，如果香港嗰件香港咧，可以快啲有獨立調查委員會出嚟咧，去管理翻班警察咧，之後咧香港就會平息噶啦。當香港平息之後咧。就好多嘢都跟住會去認識噶啦。 但係其實你話咧，你話你話過唔過呢單嘢，你算唔算都好？係講中國班網民咁樣撲街，你自己嬲你自己嬲飽佢啦，係咪先？ 大陸網民咧，去大陸嗰班撲街網民咧，好多有錢收。 你自己嬲，你咪自己嬲飽佢啦。我哋 NBA season 繼續開始嘅，繼續 happy。你自己中意，你最中意睇，中意唔睇，你由得你啦。你唔中意睇咪算啦，係咪先？ 嗰班大陸。中國人呢就真係好想睇，但係你班網民呢搞屎棍呢 係啦， 攬住擦鞋啦， 係啦， 掛住攬共產黨屎眼啦。 所以你嬲爆佢，但係美國方面呢、 啊、我哋就繼續睇波啊。 但係美國方面呢嗰班群眾或者球迷呢對立班就真係會好長時間都係嬲佢㗎。 係因為知道佢個人格㗎嘛。 好啦， 好多謝大家收睇。 今集咁多，拜拜。 拜拜。